哦，是这个。你看、啊、你临床你去问吧啊，凡是啊血稠的这些朋友，你问他你是不是好吃这个啊肉皮啊啊猪蹄啊鸡爪啊，哎呀对对对，哎呀我就觉得我对肉还不新鲜，我就吃着肉皮啊一嚼起来咯筋咯筋的，是吧，那个皮冻是吧，都是那些东西嘛。哦，吃这个吃的，对对对，清楚。不是人家说了吗，你说这个女性朋友吃点这个啊还起到美容作用，这个说法对吗？对呀、啊，啊也对呀、啊，哎怎么会得那个血脂又高了呢？血稠了呢？对，什么都要讲究一个辩证。 嗯， 所以你要体会这方面，什么叫在这方面怎么去理解这个辩证？是吧？你年轻的，是吧？年轻的女性朋友啊，哎，你吃点这个，也得需要呢，适当的吃。也不能啊、哦！一看到哦，这个美肤是吧，无限制的啊，无控制量的一通吃，这也不行。说你都啊啊毛四十了啊，你还爱吃这个，那就不行。 嗯，因为你四十岁的人，他就运动量相对来讲就小了， 身体也 消耗不掉了， 身体也出现一系列的了， 对 这个情况了啊。你想啊，你这四十多年，这身体没做过清理工作呀？我们都做什么呢？清理体表的卫生了，是吧？很少做清理体内的卫生。那这些东西，吃了这个，啊，胶质性的，啊，稠嘛，挠肚子嘛，这个容易造成，啊，血稠。它和这个啊，这个高血脂症不是一个病，啊，也不是一个症，啊，那个是呢，血中发生变化了。啊，发生变化了，啊，就是化验的指标，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这些，啊，这些指标超量了，那是这样的。高粘血症呢，就是血稠，那就血降了，你就把它分清楚了，啊，血降了，啊，这两个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呢。学家给大家呢解释一 下。嗯。 这样呢我们分别啊给大家说了什么呢，啊高血脂症、胆固醇啊胆固醇高和呢血稠啊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把这个情况临床的常见的一些病啊，实际上这血稠这个比这高血脂症要少，是不是？ 是的。 啊这个比较少。但是凡是啊这个出现了心脏需要搭桥的，是吧？需要这个做支架的，啊，这个除了脂肪的东西少吃，啊，这个含胆固醇的食物也要少吃，啊，刚才啊，姚老师点出那一句话很关键，啊，胆固醇的结晶体，你就清楚了，是吧？你就别给它凑份子了，加佐料了，啊，你加的原料更多，是吧？它那斑块呢，长得越快。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哎，你这个就把那问题说得十分的清楚了。好了，这方面我们就给这有关这个血的问题啊，血液和我们血管壁的关系，血管壁出现了故障，和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又是什么内在的关系，我们都给大家说透了，而且把这些病他们是怎么形成的，又如何去啊，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的，把他们解决。姚老师，我是不是我们讲的这方面，大家都清楚了？ 清楚了， 应该清楚吧？ 对， 是吧？在这方面，说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是吧？大家呀，现在都会做什么？啊，随着我们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环境啊，啊，这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大家做体表的卫生啊，讲卫生嘛，体表的卫生做得不错，是吧？做得不错啊。我们刚才提了一个什么问题，提一个做体内啊，体内的卫生，大家就感觉到奇怪，这体表的卫生我们好做，体内的卫生怎么做？ 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些体内的卫生呢？ 哎呀，这一点上啊，你是知道也好，你是不知道也好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从未来养生保健你还必须得知道啊，得必须知道啊。为此我们在这方面啊，我写了好几篇文章，而且也经常啊在各地啊进行广泛的一个宣传。就是什么呢，对啊，我们刚才啊在上档节目我们也提到了， 谈到了 啊，富贵病啊，垃圾病啊，这些病啊，从宏观上我可以告诉大家啊，这已经引起了世界啊医学界的高度关注啊，而且做了一个统计啊，统计什么呀，现在世界人口多少啊，70亿啊，是吧，有很多呀啊，过去啊因为粮食问题、战争问题、灾害问题，很多人是啊，很多国家的人呢怎么死的， 由于贫穷 饿死的啊，这是呢原先的这个统计啊，近几年来变了什么了，就现在撑死的，说白了啊，说点老百姓好懂的话，说撑死的大大高于卧死的，实际上就是富贵病造成的死亡 要比那几年， 因为饥饿营养不良 造成的死亡率要高 高了，这个比例发生了一个变化，富贵病就是垃圾病是体内环境污染了啊，我们为此呢啊鲜明的提到什么啊，给体内做卫生啊，这个很多现在人不理解，一听起来啊，我们怎么会能给体内做卫生啊，你先别理解那个，你先理解这个体内的垃圾所给我们人体造成危害，你先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我们过去啊曾经啊跟大家也多次也谈过啊，许多疾病都是什么呀，不通造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把这些疾病我们归纳了呢啊三点啊，就让大家比较明确的简单的啊能看到这疾病发生的这个实质啊，那就三句话六个字啊，原因呢是不平，是说阴阳不平，还有一个不通，是吧，还有一个呢不足啊，就这三个方面，现在这个不通成为首先要解决的大课题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那许多病都是由不通造成的，大家可以去想去分析啊，你头疼什么原因呢，你这大家都知道，胳膊疼腿疼什么呀，都知道， 对 啊，这可能地球人都快知道了， 痛则不通嘛 啊，地球人都快知道了吧，随着中国文化的普及宣传推广，是吧，但只要疼就是不通啊， 对 啊，通了呢就不痛了嘛， 对， 好，你看许多病在临床上是不是不通啊， 是的， 你去分析，是吧，你鼻炎鼻息肉通吗， 造成的这个鼻道不通， 你看他张着嘴喘气儿，是不是不通， 是的， 哎，对，迎风流泪是泪道不通， 泪道不通， 是吧，很多呀，是吧，肠梗阻肠子不通， 肠道不通 是不是啊， 是的 啊，胆绞痛结石卡住了， 对，也是一个不通 啊，你去想去吧，很多病不通啊，这个咱们就不一一细说了吧， 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 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你把这些不同又分成了性质，几个方面的性质，然后呢怎么造成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结合着这个血液方面的疾病啊，就吃的这个，就吃的过量了嘛？ 对，超标了呗。 吃的过多了嘛？仓库满了。 对。 他是应该这个仓库是什么？应该有个正常的秩序，不断的出，不断的入，不断的出，不断的入。 它只是一个路过的这个。 对啊。你这个不是啊，你这光入不出啊。你是入的多出的少啊，这样最后造成什么爆仓啊。 对，不能在仓库里堆积着。 爆仓了满了，满了怎么样，就鼓了，肚子就鼓了，爆仓了嘛，将军肚就出来了，是不是体重就增加了你又认识到这个不通是因为有什么垃圾所以这个垃圾这个垃圾怎么叫这里边也分了你比如说我们谈的是少荤，少荤是什么？少荤的是酸代谢物，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提倡荤素搭配这些粗的，比如菜水果，这是含碱性凡是好吃的吧，一句话，有些人问了，我这个痛风也好，我这个是吧，高血脂也好，心脏不好，哪些是酸性的东西大夫哪有时间给他更多解释，就告诉他一句话，凡是你喜好吃的，是吧都是酸性的。 是的。 这话说的多干脆，说白了就是鸡鸭鱼肉嘛，这些酸性的东西，好吃的嘛都是酸性的，是吧，这些东西最后成了什么，我们知道吃的东西变成了我们体内造成不同的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你就清楚了。还有呢，什么造成不同这是吃出来，我们大致呢从三个方面，其实要细说可多了，是不是细说可多了这垃圾就叫酸代谢物了， 对， 是吧，有的呢还有一称呼叫自由基，是不是中医又有个称法所以说呢这很多，但是我们把这个类给它分开，大家就清楚一个是吃出来的造成的垃圾，还有什么造成的垃圾就是外界的外界的什么，外界的风寒湿造成垃圾，这些垃圾由皮肤侵入到我们肌肉，侵入到我们肌骨，侵入到我们脏腑和各个组织器官你看我们谈心脏风心病这不就是吗，是吧这我们清楚了，什么不同经络不同了疼肿红不通了吗，堵塞了吗，淤住了吗红肿疼了最后呢变形了，是不是这些情况，那都是不同，外界的风寒湿邪，这个你也得学会清理。还有什么不同，我们把这个不同这个宏观上大家了解，我们谈的都是主要的还有一个呢精神上精神上方面，也就是呢说精神呢再说具体点，说这个气这个能力造成不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吃饭谁突然说了一个事儿，惹翻死了，一生气 结果吃完之后怎么样？ 打嗝了。 打嗝了，肚胀了，不往下走了。 对，结束了。 结束了。这怎么回事？你吃好好的呢，啊，他怎么不往下走了呢？ 气给拖住了。 气拖住了，气滞了。 嗯。 啊，气滞呢，这个胃气不往下行了，这食物不往下走了，是吧？哦，这个情志，啊，情志是什么？七情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啊，七情实际上就产生七种这个气。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气，所以我们有句话啊，气行血一行，气滞血一滞，啊，所以这样你就把我们学过的知识啊，系统的、综合的，哦，对对对，啊，这个气啊造成不同，你看有人一生气是吧，有的人这起疙瘩了吧， 嗯， 是吧？这过去这个啊，我们说的甲状腺结节，这都是什么？都是不通啊，啊，这都是不通啊。这气啊不行，还造成了什么血瘀？这个我们要知道。哦，这是垃圾产生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呢？还有我们结合着冬季养生，寒则血凝。 哦，寒也会造成血凝。气呢会造成血滞， 血滞， 嗯， 啊，你把这个垃圾的产生啊，你都给它说到位了，哦，大家知道了，知道的目的呢，我们去防范，啊，而且呢去做什么，做通的工作， 对， 啊，做通，这样就清楚了，啊，我们要把这个体内，如果你这些垃圾在我们体内长期的存。有什么危害我们先提一提。 嗯， 首先第一，我们这五脏六腑各个组织各个器官如果有这些垃圾在我们体内，是不是妨碍我们的正常工作呀？ 对， 这个就甭说了，妨碍不妨碍？ 肯定妨碍。 妨碍我们气血的运行吧？ 是的。 妨碍人的新陈代谢吧？ 对。 啊，你看是不是这样？妨碍我们这个经络通畅吧？ 对，它影响了我们的气血循环，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还影响了这个经络的这个通畅。 那是不是？哎，这你就清楚了吧？所以我们一定啊，把这个清楚了，是吧？了解了。哦，许多疾病是不通，就给自己的啊疾病要定性定位，啊，先解决这个通。啊，你是什么不通？啊，我们说了，有心血管不通，有脑血管不通，有静脉血管不通，有动脉血管不通，还有的是微循环不通。 对， 很多不通啊。啊，你首先要呢，啊，定位，啊，哪个位置？然后呢，你要定性，是吧？我们是属于啊，啊，外界的风寒湿造成的，啊，还是因为我饮食造成的？还是我情志造成的，是不是啊？还是我欲凉造成的等等啊，这就是分性质不一样了啊，定性定位来解决啊，我们这个通啊，由于原因形成的不同，它呢方法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所以这个呢啊，我们跟大家说清楚哦，许多病都是不同，这些垃圾影响了正常的五脏六腑各个组织各个器官，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危害性，这都要把它搞清楚了。 嗯， 它不是单纯的啊影响了这些我们啊内脏各个组织各个器官的之间的一个啊正常运行，而且呢这些垃圾的停滞啊，它还加速了，注意这个啊，器官组织和脏腑的体现的老化啊，这点它不仅仅是降低它的功能啊，而且它还容易老化。 嗯，及早的使我们人体逐渐的老化。 老化啊。 嗯，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嗯， 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